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赵龙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7摄氏度，今天夜间多云见阴，最低气温-3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7，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昨天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，英超球员新增阳性病例再创新高，单周达到90例。明年全市将推行一业一证，大幅提升准入准营便利度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12月20号0点到24点，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治愈出院一例。由于宋庄镇小铺村化清化市出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从昨天起，小铺村分为封控区、管控区和防范区进行管控，落实相关防疫措施。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进入防范区实地探访相关情况，来听报道。 上午9点半，记者乘坐808路公交车到达宋庄站，原本线路经过的小铺村内4个公交站点停运，记者步行前往小铺村。 我现在是在京渝旧线和徐宋路的这个交叉口，也就是宋庄的这个南大门。那现在这里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封闭管控的措施，现场的人员和车辆是只进不出，秩序还是相对比较好的，大家也都是能够听从这个劝导的工作。 随后，记者穿上防护服，进入小铺村防范区的一处核酸检测点。 我现在是在宋庄镇小铺村的一个核酸检测点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，最后的一个扫尾阶段。可以看到现场是有4个检测人员在进行检测，大家都排队来进行这个工作，秩序还是非常好的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很多村民、学生和在区域内工作的人员都来排队进行核酸检测。一位女士带着5、6岁的孩子刚做完核酸。 我问一下，您是这儿的村民吗？ 是啊。 哦，那是今天带孩子来做核酸？ 对，昨天那个孩子提前出去了，没来得及。 哦，今天排了多长时间？ 能有那个半个小时吧。挺快的。 核酸检测点内外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维持秩序，进行登记、扫码、测温的工作。而在防范区的出入口，也有固定的志愿者和民警在进行交通管控措施。一位60岁出头的小铺村民志愿者，穿着黄马甲，头戴通州平安志愿者的红帽子，在寒风中执勤。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进车、出车检查。 大家现在配合您的工作，配合度怎么样？ 还行，大家都配合。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，这位志愿者告诉记者：“ 我们24小时站岗，轮班吃饭，最低得到8个小时。” 当记者对他说辛苦了，他只说了6个字：“ 啊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” 据了解，目前宋庄镇已经派驻工作组进入小铺村，整个小铺村的防范区内，超市和基本生活设施都照常营业，居民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由外部进行配送，可以保证大家的日常生活需要。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，12月20号0到24点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1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，上海5例，福建5例，广东4例，浙江3例，广西3例，北京1例，天津1例，四川1例，陕西1例。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，在四川本土病例57例，陕西43例，其中西安市42例，咸阳市1例，浙江8例均在绍兴市，广东6例均在东莞市。含8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均在陕西，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。世卫组织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，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号15点29分，北京时间22点29分，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04603例，达到2亿7390万034例，死亡病例增加5490例，达到531812例。